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，运动加音乐，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，聚焦中外活力歌单，分享专业运动知识。 FM102.5 北京体育广播，每天都在。 让我扭过头，决绝地走，擦干泪水，松开了母亲的手，低开铜筹，神州在紧要关头，一声大吼，同志们全体都有，请接受我的请命，就为了咱的百姓，就为我姊妹兄弟，请让我按下手印，就为这天下太平，就为这多少生命，为这一者人心，就为我中华大。他经历风中飘得起，那冲锋号也吹得起，我连夜向一曲行进，你是要灭掉这场病，多少的英雄在心间，就让我为你冲在前，所有的心都紧相连，就会让我们更团结。 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出正夜，太王艳阳天长啸，壮怀激烈我魂不灭，30公里千余途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断绝为我同胞万万千，七月无衣与子同袍，与子同走，与子同伤， 斗笠国家生死意，起因祸福必须知，身系白衣问自己是否能悬壶济世，我念着先辈的意志，救死扶伤的意识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那是我民族的旗帜，一定要阻断这苦难，就顶住苦寒，让我为请战的同伴来擦干血汗，拯救那病患，内心充满胜算，就算惊涛拍岸，且看我如何应战。看这一次中华儿女绝不会低下头，破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，风雨同舟。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，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路， 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出正夜，太王艳阳天长啸，壮怀激烈我魂不灭，30公里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长江水不可断绝，为我同胞万万千，七月无 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，风雨同舟。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，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楼，看这一次中华儿女绝不会低下头，我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，风雨同舟。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，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楼。 开堂曲来自宝石 Jim 带来的出征啊，大风歌。这个熟悉这首歌曲或者说还有印象的朋友呢，应该都还知道，在去年的这个特殊时期啊，防控疫情的时候呢，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呀，从全国各地赶往武汉，那么有一种这个出征的感觉，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和整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小家庭的健康啊。那么也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啊，在今年的冬天也是要多多注意防护，我们要做好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，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。 感觉黑夜晒啊晒得到太阳，紧紧抓着不放，你的寂寞 任谁的心在暗夜里说话，不是待到天亮，感觉会在乎在那一瞬间融化。 我左手插兜，我右手弯轴，我扬起头，微张口，应该开油。Yeah, I'm so cold, yeah, I'm so cold, 花少年瘦小太狗。 来自大张伟大老师的酷盖啊，这首歌曲运用了 double bass trap， 包括 bass house 啊，包括还有这个 hard rock， 再加上这个大摩托的引擎轰鸣声啊，就是反正大老师是把他认为这个最能够代表酷这个词的音乐形式呢，都融入到这首歌曲里面了。而且听他的歌，永远都是那种特别的欢乐，但你又不会觉得很土，又不会觉得落俗，反而是能够刚好把你的心情当中的那一种亮色一下子给调动起来的。OK， 我们继续。去来听还有更多的好音乐。 Captain, and I'm on the bleachers,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even have to do too much. You can turn me on with just a touch, baby. I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city cold and empty. No one's around to judge me. I can see clearly when you're 还是可以成为我的狗啊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I never met a girl like you ever till we met. A star in the 40s, and a fold in the 50s. Got me tripping out like 60s. Hippies, queen of the discotheque. A 70s dream and an 80s best. Hepburn, Beyonce, Marilyn, Manson. Girl, you're timeless. Just so classy. 好的，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。那么在这周跟各位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咖啡提神这件事儿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昏昏欲睡，应该喝杯咖啡来提提神，精神百倍。但为什么喝完咖啡之后感觉还是犯困啊？这是因为呢，你体内的大多数的腺苷分子已经在受体上就位了，所以呢，咖啡因呢找不到该去的坑位，自然呢也就起不到提神的效果了。那么怎么样喝咖啡才能够让你精神百倍呢？我们先说一下喝咖啡的最佳时间。一般呢，早饭的时候喝一杯咖啡啊，可以提神醒脑啊，一上午的工作和学习效率都会大大提高，还可以避免早饭吃饱后想打盹儿的情况。 No, I won't let you in.This is stupid. How could you think that you inspired me? I guess when you got nasty, that's what inspired me to leave. Now everybody asks me why I never let you back again. I never tell them you're a monster. I know things now I didn't know back then. No, I'm not answering. No.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，运动加音乐，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，聚焦中外活力歌单，分享专业运动知识。 FM102.5 北京体育广播，每天都在。 好的，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明明在天离得好远啊，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，要赢过全世界。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，哦，青春早已蜕变。说过的感谢的下雨的今天，岁月装扮的脸改变，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眠。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嘴上脸上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。听听听我说，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，点缀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花，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，你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，送一份给别人，送一份自己来庆祝，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。 层层手指间点点身边，礼物忽隐忽现，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，时间也红了眼，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。 听听听我说，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嘴上脸上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。听听听我说，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，点缀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追着我，灯亮了照亮了幸福中平凡的模样，追求了悲伤的大街的明天，原来就在今天出发。听听听我说，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别潇洒，嘴上脸上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。 听听听我说，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，点缀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。带着我出发。